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去去。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仙子啊查的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健康北京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照例还是来进行连线。今天要为您连线的是北京120急救中心的刘红梅，请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20急救中心上一周的派车情况和相关的注意事项。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信息呢？ 在过去的一周呢，120的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068次。在这6000多次当中呢，前三位的病例仍然是，第一位是外伤985例，第二位是心血管疾病881例，第三位呢是脑血管疾病656例。 那么这些这个情况，我看咱们的这个资料里，它和去年同期有一个对比，好像是从那个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的疾病来看，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啊。心血管疾病呢会多一些，脑血管的要少一些，是不是差不多？ 对，因为差不多吧。 对， 因为这是每周的统计呢。应该说没有一些明显的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外伤的中处于第一位。 对，到了这个季节，除了外伤以外，像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发病增多的这样的现象？ 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呢，这些一些慢性病可能容易诱发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也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对，那么在这个外伤的这些病人当中，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在路上出一些交通事故什么的。那么如果发生了车祸的时候，要出现外伤，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是这样，大家看，伤呢在我们急救来说一直是第一位的病例。其实这外伤当中最常见、最多见的，也就是交通事故造成的咱们人员的外伤。那么发生了，我在这儿呢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几点。如果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受伤了，一定不要惊慌，在保障自己安全的同时呢，咱们还要尽量能够争取时间去帮助救助一些车上的其他的乘车人员。 这是一些原则。好， 对对对，这是一个原则。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在现场的人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我们不要慌张，要迅速的报警，然后呢请求这个支援。同时呢，我们在报警的同时要干什么？要关掉车上的引擎，拉好手刹，打开这种双闪，就是危险的警示灯。然后呢我们做好这些以后，如果车上的人都是没有严重的伤，能迅速离开车辆，然后把警示牌放好以后迅速离开车，这个出事的车辆，然后到安全地带去等，这是最好的。 对， 但是 您讲， 如果有伤员，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还好轻伤的能出来，车上还有滞留伤员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非专业的就是普通的这个市民来说，可能车上滞留的伤员是你的同伴呀、或者家人，也不能说盲目的因为这个可能还比较着急就把这人从车上或者拽下来或者搬抬下来。这样呢，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些专业的手法，或者没有对伤情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会容易对伤者造成二次损伤。 对，那应该怎么办呢？ 最基本的，我们如果说 现在车整个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也没有发生继续爆炸等等的危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就是说检查伤者的这个，首先看看意识能不能把他叫醒，神志清不清楚，这是第一大家要判断的。 嗯， 然后第二赶紧看看，如果说能叫醒后边就不用判断，人都是醒的， 对， 肯定也是有呼吸有心跳。如果人不能清醒叫不醒他，赶紧紧接着看看大的动脉有没有搏动，看看他有没有呼吸，这一点呢就是判断他是不是有一个心跳呼吸停止了，就是人有一个初步判断是一个接近死亡的状况了。 嗯， 如果说既有心跳也有呼吸神志还清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进一步检查他是不是有大的出血或者有明显的这种开放性骨折。如果说有大的出血有明显的骨折，我们啊不要先搬动他，要先拿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手边的，比如说干净的毛巾啊手绢啊，给他把这个出血点呢要进行一个快速的包扎止血， 嗯， 再进行搬动。如果有明显的骨折，我们呢也要是如果说学过简单的这种急救啊，或者有一些这种常识的呢，我们可以一些比如说便利的咱们现在随身能够有的一些支撑物，比如说车上的这种有些人带的这种小架子呀，或者是类似于纸杆的呀，然后用这个毛巾把这个骨折处呢固定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处理好了，咱们再把人在安全的情况下慢慢的帮助移出车外。 嗯， 否则的话呢就不要就是随便的先移动再救，一定要先止血先包扎固定然后再移动。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一看这人意识不清楚了，再一看心跳呼吸都不好了的情况下，我们呢尽可能的做一些这个心肺复苏。当然最好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车辆没有严重的变形，人很快的能移出车外的话，要把伤员就是意识也不行了，心跳呼吸也判断不清楚了，移出车外的时候呢做一下心肺复苏。当然这是有一定的培训的这种心肺复苏技能的人，如果没有的话咱们也不要盲目的动。 对，我看那个说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方法啊，得保护他的这个关键的部位，像什么脊柱啊，像这个头脑 颈椎 啊，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有条件的一定要做一个颈椎的固定。然后呢尤其是人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呢，可能心跳呼吸都有，我们往外搬抬的时候，一个是保护这个脊椎的平直，同时呢要保护颈部，最好呢能把颈部有固定再往外搬。 嗯，那么如果交通意外当中涉及的车辆它是一些什么危险品化学品的运输车辆的话，是不是还应该同时要请消防人员到场来处理？ 对，如果是有这种危化品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及时请这个消防人员到现场来处理，咱们不要盲目的进行随便的处理，这样有进一步加重这种损伤的危害。 好的，那么感谢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些注意事项，那下次节目再见。 好的，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北京。那在接下来我们的专家访谈的环节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营养专家，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刘晓楠。嗯，刘老师你好。 嗯，大家好。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健康知识。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啊，在生活当中还真的大家都比较都熟悉了，就是这个吃水果和喝果汁儿的这种关系吧，可以说是那个这个时下也是属于这个各种水果比较多的这个一个季节。 对， 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我就有这么一朋友，就是号称叫果汁达人，他可以把我们大概能想象到能见到的水果，他都能给他制作成果汁，不管用什么方法吧。他就有一个观点，他说我喝这个鲜榨的果汁比吃水果这个营养啊吸收的快， 也吸收的全面，也吸收的好。他说的这有道理吗？ 嗯，他觉得把那个水果块状的水果榨成汁儿液体了，然后喝进去了，好像吸收的会更好似的，对吧？ 通常来讲，好像这是似乎是有点道理。 好多人都是觉得是这样，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榨果汁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营养素会损失的 啊。 嗯， 就是加工果汁的过程当中会损失。 对对对，一般咱们榨果汁可能会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用那种传统的榨汁机，榨完了之后可能那些果渣就被滤掉了。 嗯，对。 对，这个果渣中其实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 哦。 嗯，比如说水果里边。而是我们获得膳食纤维最主要的这个途径， 膳食纤维 、嗯、因为现在我们吃的东西实在是太精细了，比如说精米精面吃的特别多， 嗯， 我们所需要的膳食纤维摄入的确实很少， 就很少有人天天老顿顿吃那个粗粮啊， 吃杂粮，对 对 对， 没有， 嗯，对，所以说我们获得膳食纤维的主要途径就是蔬菜和水果， 对， 嗯。然后很多人是每天水果的量摄入还是比较多呢，但是你把它榨成汁儿之后，这种膳食纤维就基本上就已经到那果渣里了。 哎，因为它有一个过滤的过程。 对对对， 你怎么能把那个什么核啊、籽儿啊那些东西，它也都一块倒到这杯子里来喝？ 对。另外还有一个，我们都知道吃这个新鲜水果，可能还会给我们摄取很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C。 哦。 是这样，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水果吧，它的维生素 C 是藏在我们的这个水果的细胞里，然后细胞里还有一种物质叫氧化这个维生素 C 的酶。 嗯。 它们两个在这个完整的水果中，它们两个是不见面。所以这个酶就不会去破坏这维 C，但是你把它打碎了之后，它们两个见面了，然后在这个氧气的作用下，就把这个维 C 给破坏了， 氧化了。 对对对，有人统计过说，经过这样这个榨汁之后，维 C 可能能损失80%左右。 那么厉害呢？ 对对对。 哦，维生素 C。会有所损失， 嗯， 然后呢，那个里边膳食纤维有可能就少了， 对对， 嗯，那就是说那就别鲜榨果汁，我就纯就啃着吃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啃着吃是最好的呢？ 对，啃着吃是这是最好，但是可能有一些特殊人群，你比如说这个小孩儿。他的这个牙没长好呢，他可能吃那种块状水果可能是有点困难， 啃不动。 对，还有那些老年人就是牙齿脱落了， 嗯， 可能还是这样。还有一些特殊病人，比如说消化机能有问题的， 嗯， 还有那些就是慢性病人，手术后啊，或者说那些比如说癌症患者放化疗之后，他可能消化吸收机能确实有问题， 嗯，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榨成这个果浆之后再喝下去，可能要比吃成块的要好一点。 哦， 嗯， 哎，这也是得分人。 对，是这样的。 当然，咱们说了是这个直接吃是一个最好的，营养损失最少的方法啊，但是直接吃呢也有它的一些这个做不到的地方，比如说一个刚才您说的这 些 情况， 对，那些特殊人群 啊，还有一个直接吃你再怎么啃你得扔点，你也得扔掉一部分啊，同时它这个更甭说有的人吃的比较这个是吧，这个马虎或者说还有那个挑嘴的，他就是到里边靠近果脯啊什么的就不爱吃了， 对， 就是浪费了，也有， 嗯， 那照您这么一说呢，就是说喝果汁儿， 嗯， 和直接吃水果，它是各有各的好处， 对， 嗯。 刚才咱们其实还有一点，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榨果汁的方法，是咱们用那个料理机把整个这个果汁全都打得特别特别碎，像果浆一样。 那不就成果酱了？ 对，但是你可能里边要放一点水啊，或者和牛奶打在一起啊，这样你会把整个这个水果都能喝进去的。 哎， 这个果渣没有滤掉，然后相对来讲要比第一种那个纯榨汁要好多了。 那是不是口味上来讲，这样就稍微的要 差一点？对，这个不过有人还是比较喜欢喝这个的，它就是相对来讲稍浓稠一点。 对。 嗯，其实喝完一杯饱腹感还是挺强的， 是吧？ 嗯， 因为减肥的朋友合适。嗯，当然一些必要的部位还是要去除掉的啊，你比如像那个果核， 对 啊，那籽儿， 对 啊，果瓣儿啊， 对， 一些这个皮儿啊， 对， 这还是要去掉的。关于果汁啊，有些这个朋友，我也在网上大概浏览了一下，大家现在对这个果汁很推崇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这个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你坚持长期的正确的喝果汁儿，可以降低患癌症的几率，有这么神吗？ 其实这样，就是水果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维 C， 它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些那种活性物质，比如说像多酚类的物质。其实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和维 C 一样，如果你要把它给榨掉之后，它可能也会被氧化了。其实咱们有这样一些啊，比如说那个苹果，咱把它切开。吃了一半，这半留下了， 一会儿它就 黄了，过一会儿就会黄了，对吧？就是因为这种多酚类的物质被那些酶类在借着氧气的情况下给氧化了，这个也会消失了。所以说，可能维 C 啊，还这些多酚类的物质对于一些 预防一些什么肿瘤，可能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 嗯，确实有一些预防的作用。 对，另外还有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膳食纤维里边的这个果胶， 嗯， 也会对预防这些慢性疾病有好处的。 嗯， 但是通过榨果汁儿这个方式可能会浪费掉很多。 对， 嗯， 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它不是100%的， 对， 也不能完全代替药物和治疗。 嗯， 这个是不要把它这个作用过分的夸大。 对对对，不要迷信这个。 嗯，哎，这是个说法。 嗯， 啊，当然了，刚才还有那个说，您说那个说维 C 它会流失，这是一个说法。 嗯，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刚才咱还说那个说要是减肥的话，喝点那个里边带那果肉的是吧？ 嗯， 它有饱腹感哈。 嗯， 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是过量的饮用果汁儿， 嗯， 啊，您这个早上起来是吧？早饭就开始喝，然后中午也喝， 嗯， 晚上也喝， 嗯， 恨不得一天是喝三四杯、 嗯， 三四遍啊。说这个你其实喝多了也会导致体重过重。 嗯，是这样的。 嗯， 一般大家想，比如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我们吃完了以后就是饱腹感觉挺强烈的，是吧？ 哎， 对。但是要榨果汁儿，基本上这一杯果汁儿要榨起来的话，中等大小苹果得三个左右。 仨苹果了。 对，你想想，您这一杯就三个苹果，这就超过我们一天的这个量了。 它那个果糖，它也是。 是 糖， 对，果糖也是糖。它这个果糖大量的摄入之后， 嗯， 虽然它不会影响我们的血糖， 嗯， 但是它到肝脏中会转化成脂肪， 对， 促进脂肪肝的发生。 哎，您不管是苹果汁啊， 嗯， 橙汁 啊， 嗯， 对， 是吧？是，现在还有把什么猕猴桃啊，什么这些西瓜呀，是吧？ 对， 哎，菠萝呀，全都弄成果汁， 嗯， 但也得适量。 对， 嗯，这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嗯， 啊，还有一种说法说这小朋友啊。 嗯， 刚才您也提到说小朋友他那个牙齿发育的可能不够完全啊， 嗯嗯， 哎，这个可以喝点果汁儿。 嗯， 小朋友饮用果汁过量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会导致他贫血，有这种可能吗？ 嗯，是这样的，就是一般造成我们贫血就是这种，大部分在这个年龄段可能是缺铁性的贫血。 嗯，缺铁性贫血。 对，缺铁性的贫血。但是水果里边大量的这个，因为你倒知道咱们喝完那果汁以后，小孩儿你想他的胃容量是很小的，喝完以后他饱腹感就强了。 嗯， 所以说他可能吃正餐的量可能就会少了。 哦， 但是我们获得这个铁的主要来源是哪儿啊？ 嗯， 就是这些红肉。 嗯， 动物肝脏。 对， 对，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是在正餐摄入很少了。 嗯， 然后这时候就影响这些营养素的摄入了。 嗯， 另外啊，像我们这个苹果的果皮上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膳食纤维啊，一些植酸类的一些物质， 嗯， 还有草酸等等，它会抑制铁的吸收。 哦， 所以适可而止。 确实会有这种可能性。 对，是这样的。 啊，这个孩子， 嗯， 这个请大家注意，这个说法里边有一个过量这个词儿。 对，是这样的。 啊， 所以就是大家建议这些小朋友们喝这些果汁是在正餐能够正常摄入的情况下， 嗯， 然后给加餐的时候喝点还可以的。 这个到了小朋友这量就更应该减点了， 是 吧？咱们刚才说的成年人说您整天要喝这个，您还导致体重过重了， 嗯， 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哎，这个果汁的量要适量。 嗯， 哎，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您是营养专家啊， 嗯， 假如说由您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量， 嗯， 这一天的果汁的摄入，比如成年人是多少合适， 嗯， 这个儿童应该多少合适？ 嗯，是这样，比如说成年人呀，啊，咱们说的这个成年人说的这个水果的摄入量就200到400克， 嗯， 这是纯果肉的，不包括核啊皮儿之类的。 哦， 也就是说咱们成年人每天吃水果不要超过一斤。 这个量。 对，是这样的。 甭管是什么苹果啊，甭管 是什么 水 果，加起来不要超过 一斤。 对，是这样的。 嗯， 小孩呢，就相对来讲要再减一点了。 那就是半斤或者8两吧。 嗯，对对对，就是这样。要再小的，像2、3岁、3、4岁这样的小朋友， 吃几口就行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好吧，这要注意这个量。 嗯 嗯，还有一种说法，有的这真是果汁达人啊！我看怎么研究的都有。 嗯， 说这个果汁打出来以后，这个鲜榨果汁制作好了以后， 嗯， 最后最好是尽快的把它喝完啊， 嗯， 别超过20分钟，别这个喝不完您存到冰箱里到晚上再喝，这样是不合适的。 对，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长了，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本来在打制过程中，像那些多酚类的物质啊 ，VC 就会流失一部分。 嗯， 但是你再放置一段时间，它还会流失的更多。 嗯，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鲜榨果汁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 对， 如果你储存不恰当的话，可能会引起变质啊。 嗯 嗯， 它就是说，即便你放在那个冰箱那个冷藏室里边， 对， 它也是有可能会变质。 对，因为我们的杯子起码是没有消毒那么彻底的。 嗯，哎，你做不到那种无菌的操作， 嗯，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嗯， 这个现吃现做，因为这个榨汁机嘛，也应该算是比较方便了啊。 嗯 嗯，还有一个说法说，如果是这个喝果汁的时候最好不要加热，这个是有加热了喝的，我看有那个煮那个 水果的什么水果茶呀，有煮那个、 嗯、 这个什么果汁啊什么的果酱啊，或者煮那山楂呀、啊、什么的、 嗯、 那这就不能煮吗？ 不是不能煮、 嗯、 如果说你要考虑说我这个 VC 摄入的情况下，可能高温的时候对 VC 会有一些影响、 嗯、 比如像其他的像什么那些矿物质啊，比如说什么膳食纤维啊果胶，这些是不受影响的、 嗯嗯、 如果说你其他平时我的蔬菜，其他的蔬菜新鲜蔬菜摄入量够了，那我喝一杯热的果汁也是没有什么妨碍的， 也可以、 嗯、对 啊，加点热、 嗯、 也是，它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吧， 对，是这样的、 哎 嗯、 这个或者状况，说有的人可能喝了凉的就胃疼， 对， 那你就只好稍微的让它温度提高一点、 嗯、是， 但是我觉得那个煮那个水果什么的，煮点苹果呀，煮点梨呀，煮点梨水什么的、 嗯、 还行，您别把那个就是说把果汁如果做好了以后再去加热，恐怕就从口味上来讲也不太好喝， 对，你会发现那颜色不太好看了、 嗯、对、 嗯、 或者哪怕你就是在这个把这水果这个果汁弄好了以后，你稍微用那个热水给它这个稍微的泡一泡啊，就泡泡那杯子啊， 对，温一下， 只要不那么下去以后、 嗯、 感觉特别凉就可以了、 嗯、对， 哎，这是这个一些这个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说法啊，在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喝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身体状况会是不是也有一些针对性的去吃水果或者喝果汁呢？ 嗯，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了，你比如说就是有人会榨这个梨汁儿， 嗯， 这个梨汁儿有人肯定喝完了之后，尤其是这个比较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腹泻闹肚子这样的现象。 哦， 所以说像老年人呀、啊，还有小孩啊，这些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尽量就是别在就是比如说寒冷的季节喝这些凉果汁儿、 嗯，凉果汁 对加热一下、 哎， 然后适当的给他吃一些比较温和的，你像什么火龙果呀、啊 嗯， 比如说香蕉呀、啊、等等这些。 嗯哎，这个东西它是叫什么呀？这水果它也有它自己的特性。 对，是这样的。 嗯， 如果说非得说特别想喝这个果汁，比如说像梨啊、苹果，您可以先把它蒸熟了， 嗯、 然后再去打。 哎， 这样也是好。 对，蒸熟了再打。嗯，这个还是营养专家的方法多。 嗯、 甚至说咱们就煮水喝也行。 嗯、对对，可以的，那个很好。 哎、这是不同年龄、 嗯， 不同的身体状况，这个比如说有的人属于这种这个就是体质。就特别强啊，然后那个就特别能吃凉的， 嗯， 然后就是这个是特别壮，特就拿咱们说那个火特大的那一类的、 哦， 那是不是就可以放开了吃这些凉的水果了？ 也不是这样的，也要适量吃。一个是你可能觉得说我消化功能非常好，我吃多少都没事儿、 嗯， 但是可能会造成一营养过剩的一个问题。 啊，那就营养过剩了、 嗯，就是糖摄入太多了一个问题。 嗯嗯嗯，这个从水果的角度来看， 嗯、 有没有这个？区分说哪些水果比较适合于榨成果汁做成果汁来饮用，哪些水果它就不太适合做果汁。 嗯，其实绝大多数水果是都可以榨汁的、 嗯、 但如果说你想在这个榨汁过程中让它颜色稍好一点、 嗯、 那你比如说像苹果梨这种它榨汁时间长了，因为它里边含那种多酚类的物质比较多， 嗯， 所以它可能变色的几率要大一点、 哦、 但是像什么这个橘子类的，什么橘子呀橙子呀、 嗯、 还有像什么这个西瓜之类的、 嗯、 它打完汁它变色的几率要小一点，因为它多酚类的物质相对来讲要比较低的。 哦、 嗯、 这个就是原则上来讲，这些水果都可以榨汁儿， 对，都可以的。 香蕉、 嗯， 哎，香蕉也可以， 香蕉也可以。对，如果说你想让这个水果这个果汁儿、 嗯， 就是它分层不那么快， 嗯、 然后口感会好一点、 嗯， 可以放香蕉。 哎， 嗯， 这个可以做，就是几种水果也可以混合 在一起，这样解决了我们能够吃那个种类多一点吗？ 是吧？ 嗯， 那这个也有朋友提一些问题，说榨果汁的时候，我是往里加点纯净水好啊，还是加牛奶好啊， 嗯、 还是说加豆浆？嗯、还有加豆浆的吗？ 这样是可以的。如果说我就是单纯的我就想喝一下这个果汁，纯净水就可以、 嗯、 都可以。但是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嗯、 有的好多上班族早晨起来一个是没食欲，再一个没时间做饭、 嗯、 其实你早上起来你可以用比如说一包牛奶、 嗯、 然后放一点这个燕麦片，就是这种快熟的燕麦片、 嗯、 速成过的燕麦片，然后再放点什么，放个西瓜呀、 嗯、 再放个比如说苹果呀、 嗯、 那个西红柿呀、 嗯、 或者芹菜呀、 嗯、 你可以把它切成块以后放在我们那料理机里、 嗯、 打完了之后你会特别浓稠的一杯像奶昔似的， 哦， 把它喝掉，其实也是相对来讲是不错的一个早餐、 嗯、 你看这个主食燕麦有了、 嗯、 蛋白质牛奶有了，还有蔬菜水果、 嗯、哎， 嗯， 省了熬粥了。 对，然后早上这时间也快嘛。 嗯， 哎，这个说到刚才你说到这料理机了啊， 对， 那么现在我也得说到这个比较时髦的了啊、 嗯、 这个料理机和 传统上我们那个榨汁机、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一般榨汁机很多人把它叫做原汁机， 原汁机 就是可以不放水，直接把这个果汁给榨出来、 哦、 但是它要把那个果渣都给滤出去的、 嗯、 就是刚才说的损失了一部分膳食纤维、 哦、 但是这个料理机呢，你只要把这个苹果这不所有的这些水果切成块、 嗯、 然后直接放进去、 嗯、 然后就会把从这里边全都给你打成浆，你就可以全都摄取了、 哦、区别就在于这一点， 有没有果渣。 嗯 对， 它等于把这个果肉就给加工在这个你这个一杯的这个食物里 边了，对，这个果 汁 里边了，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了， 对，是这样的， 哎，这样吃起来就比较有这个营养了， 对，而且饱腹感挺强的， 嗯嗯，那么就在这个食用方面，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吗？ 都可以的， 都可以。 但是现在比如说现在比较时尚的，说有人说我早餐或者午餐吃的比较丰盛了， 嗯， 我避免就是晚餐吃的过多、 嗯、 我可以把晚餐放在晚餐吃，这个也可以的、 哦 嗯、 当宵夜行不行？ 对，当宵夜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注意点量的问题、 哦 嗯、 到夜里边了说还觉得有点饿，那干脆喝点果汁吧、 嗯、 省得吃别的东西那个会发胖啊什么的。 对，吃这个怎么总比咱们吃那个什么去吃烤串强多了、 嗯、所以在这个生活当中您这个合理的安排啊、 嗯、 也 是 对、 嗯、 可以的，这没有说什么不可以，什么有什么忌讳，但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对，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每天都喝果汁， 嗯， 就可以吃水果和喝水果这样交替着进行， 交替进行， 对 对， 嗯 嗯，别因为有了一个料理机、 嗯、 我就天天来用它做果汁喝、 嗯、对， 嗯，好了，那么今天呢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关于水果和果汁的话题呢就先聊到这儿、 嗯、好的， 感谢刘老师，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 嗯、好的好的、嗯、 好的， 再见、嗯、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带给您的整点快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